我国女足队进入国际足联2016年20岁以下女世界杯赛半决赛。我国队在24号进行的八分之一比赛中以3-2战胜了西班牙队。我国女足队将于29号进行半决赛。